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恰当引用。传统诗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意义何在？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学生如何更好地将诗词与个人人生体验相结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3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的周末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呢，继续邀请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和大家一同去品读中华经典诗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那么多的经典诗词作品究竟是如何传情达意、如何书写表达的呢？那么在此之前呢，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教育部摸排培训机构38.2万家，近70%存在问题。清华大学今年录取3800余名新生，00后成为主力军。幼儿园小学化调查，90%受访者坦言家长有抢跑心理。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日前就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具体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如何落实等问题作出回应。据了解，截止到8月20号，全国已经摸排培训机构38.2万家，其中发现问题的有25.9万家，占全部摸排培训机构近70%的比例。本次意见中明确禁止应试教学、超标、超前培训，并对校外培训机构提出了包括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一次性收费时间跨度不得超过3个月等多项整治措施。清华大学日前喜迎新一届的新生共有3800多名，其中00后共有2784人。学校邱成桐数学英才班今年首次招生，录取学生15人，其中9人从高二年级考入。今年清华大学各类自主招生的选拔共收到了30000多份有效申请材料，6000多人进入到了初试，2000多人参加复试，有170人获得自主选拔自强计划30分到60分的加分认定，最终有90人圆梦清华，为历年最多。国家专项计划中共有266人入读清华。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五项关于幼儿园教学的治理任务，目的在于改善幼儿园小学化这一现象。但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家长的育儿焦虑影响下，幼儿园小学化的倾向很难马上扭转。有一项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周围幼儿园小学化现象严重。教育专家指出，治理幼儿园小学化问题，关键要完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同时要传播科学的幼儿教育观念。只顾玩手游不学习，视力受损导致近视，青少年沉迷玩手机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2012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的受访者觉得当下未成年人沉迷手机问题严重。专家建议家长应当关注孩子的精神成长，给孩子精神上的引领，学习上的鼎力支持，比如在假期陪伴，引导孩子读书，合理安排时间，做孩子的精神陪读，不能让孩子学习而自己在一边玩手机。只要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产生带跑的成就感，就拥有了强大的精神资本。革新里小学学生剧团日前参加了在中国儿艺举办的国际儿童戏剧大会，演出英文童话剧12个月。据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汇聚了16个国家和地区的戏剧团体。作为唯一受邀的学生剧团，革新里小学的孩子们与国外专业的剧院的顶级戏剧精英共同登上了世界戏剧舞台。据了解，作为北京市高三小项目，革新里小学和中国儿艺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合作办学效果显著，学生们的舞台表现力及文化储备充分展示出了中国少年儿童优秀的艺术素养与国际素养。从现在起，旅客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购买今年中秋节小长假首日的火车票了。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购买中秋节小长假第一天的火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不要通过第三方代购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购票，避免因代购方冒用他人信息，导致无法在网上办理退票改签，影响您的出行。好了，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恰当引用。传统诗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意义何在？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学生如何更好地将诗词与个人人生体验相结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0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继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新华学校的副校长申怡老师。申怡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呢从上周开始和大家呢再次进入到这个中国诗词的赏析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上周和大家谈的是关于诗歌和人生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就得请申怡老师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诗歌它究竟是如何表达、才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的，同时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做这种诗歌的欣赏了。其实上一周我们讲到了说这个诗歌实际上最早是起源于人类自己本真的这种感情啊，即便你不会作诗不会写诗，但至少你通过自己的这个哼唱的曲调，或者说自己的最简单的这种感叹词，也是自己内心情感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也知道诗歌呢最早是产生的一种文学的样式，之前他还想说这个原始人不能开始说就懂得这个诗歌对于人生的这种必要性啊，自觉的去做这种诗歌的创作。那么这个诗歌的创作是怎么开始的？您给我们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好，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上周说到的，说诗歌主要是表达内心的情感，所以鲁迅先生呢，他曾经也说过，说中国古诗啊，第一首诗，他说真正的第一首诗应该就是夯玉，这个夯玉就是抬木头，抬木头大家一起喊口号，说这个口号有了节奏，然后呢表达了情感，就是努力加油，哥们儿一起啊，这个使劲儿，哎，这个劲儿出来了，说这就是一种诗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到了这种创作上。实际上呢，我们解决几个问题，一个叫表现，这个表现就是，哎，我不快乐了，那我可能皱着眉头就表现出来了，我生气了，我可能瞪着眼睛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完全情感的一种啊，这个外在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呢，就叫再现，再现呢，就是依据已经有的一个印象，根据它去做事。我们说的很简单了，一种呢就是。情欲于中啊，直接抒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直抒胸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到了相同的情景啊，突然之间想到了曾经有类似的感情，然后我把这种感情再以我的习惯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我们近代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他已经说过了，他说诗歌的起源其实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我一直不理解这个话，我说什么叫心理啊，就是我们真得心动。其实在最近因为我们在讲诗歌，所以我也因此看了又回顾了不少的诗歌。我就感觉到他其实说来说去唯其一个真字，就是他不矫揉造作，他不盲目的抒情，他不畏说而说，他真的是捕捉到生活中的一些特色。那么就联系到这个，可能扯得有点远哈，比如说有一些在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视频的小视频的 APP、那么这个 APP 呢有的人沉溺于其中，也有的人呢不屑一顾。我们不从这种审美啊或者说社会道德意义来说，我们就从情感，它很多东西是为做而做的、因而呢说实在的，我个人仅代表我个人意见，我觉得他的生命力不会长久，可能一时之间会有一些人觉得哦好有意思，但他不过是非常外在的。而人呢，人区别于动物，他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情感。所以我们见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尚书里一句话，叫做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啊，诗歌都是要把自己内心的情绪表达出来，而声呢就是它发出声音，它要适合于吟唱的。因此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中国人度过的都是一个有韵的童年，因为我们说话实际上无形当中，就算你语言表达能力再差，我们有时候也习惯于这种对偶对仗，虽然不很严格，不按平仄，但我们这个话呢觉得说的完整一点。你看那个东北人哈、张嘴说话好多就是张嘴就是段子、然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然后特别是他那个押韵，然后我们就觉得再加上他的语音语调就特别好玩、这实际上就是咏和声。所以我们说别谈诗，诗歌太高雅了，曲高和寡，真不是这样。就生活当中你会有六气啊，喜怒哀乐悲愤，你会有这样的六气，然后有这个六气呢，那么就内心有冲动，你就有表达。 那如果要是按照古人理解，就是通过诗歌来表达感情，就是源于刚才您说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冲动，但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动情都是用诗歌的这种形式能够宣泄和表达出来的，它应该是在这个叫言之不足的情况下。那什么是言之不足？ 就是说最表面的意思，就是你这个话说不够，或者说你这个话咱们叫语言是有限的，但是情感是无限，就我怎么也说不出来。你比如说我看到了蜀道啊，那你想古人哈、他们的那种交通环境、交通条件和这个自然的环境，他觉得太难了，怎么能够说到这个山有多高啊？然后就说到说一虚兮，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个就属于我说它多高我都说不出来，然后我借这种集中的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话，说这个它会有一些社会原因。好，刚才我们讲人之为灵者情也，就为万物之灵长，让人呢在于万物，哈，咱们说没有生命的万物之上，在于有感情。那情之所以通者言也，怎么能够把我的感情打通？我现在的想法，我要让你知道，我就要借助语言。那其或情之深，思之远， 寓乎其中哈，就是我有深情，然后我有更广泛的更深远的思考，不可以言尽者，我说不说说不清楚，我表达不明了，因此呢我就有诗啊。那这个同时我想它是一个相关的哈，一呢就是你心中有情寄物于诗，再一个呢就是诗来帮助你激发出这样的感情，所以叫感于哀乐源是而发，这也就是说诗歌能够出现的一个集中的社会原因。 我们听说过一句话，说叫国家不幸诗家幸。 这是清代的诗评家赵翼他说的一句话。 其实说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反过来去讲，说唐代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一个高峰的时期，应该说跟唐朝那个时代社会人生多彩多是有一定的关系， 哎，有很大的关系了。那么我们知道唐人好诗啊，唐人喜欢诗。首先一点呢，就是唐代的诗歌，其实我跟学生讲的，我也会提到，我说你们读诗啊，读唐代的诗歌，你真的会感觉到它特别的大气雄伟啊。就算写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啊，它这种感情也不是就集中于一点，它一定能够延展开。为什么？因为它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唐帝国，所以我们在讲唐代的诗歌的时候，有时候会讲盛唐气象，盛唐之音。但是呢，这个朝代我们仔细想，首先一点啊，李世民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斗争是吧？哎，刚开始呢，从隋过来，他会有战乱，然后很快的呢，就有武则天啊，武则天的一个出现，应该说颠覆了很多我们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意识，比如说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啊，这个武则天呢就完全她可以做帝王。那再到呢，好不容易玄宗出现，我们有了开元的盛世啊，觉得一切发展的都那么的好，结果一下子就出现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又到了晚唐，晚唐呢，那么实际上国力示威，就是它既有最辉煌的时候，它也有相对来讲啊非常没落甚至非常动乱的时候。辉煌的时候要干嘛呢？武皇开边亦威仪，那就肯定要我强大了，我就希望更加强大，那么我就有很多的这种边塞征战。因此在唐诗里，这种征战啊、牵折还有行旅啊、离别啊，这样的诗歌相对来讲比较多。那你说唐人不快乐吗？唐人没有那种非常的我们讲就是生活中普通生活的那种美好吗？有，肯定是有。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悲剧好像更容易去打动别人哈，我们会记住这个。那么要不然就是看到了季节景物的一个变化啊，那就是春有百花啊，这个啊，包括什么夏有凉风啊，这个些都能够引起个人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我们看以平原为主啊，这种就是相当于这种农耕的文明和文化。那么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固有的家族的概念，但是土地又大又中央集权，因此不管是你做官啊还是考试啊等等，你又都要在外面，所以说呢这种个人的遭遇就显得更明显，而且个人的遭遇往往会和这个季节又联系到一起啊，这个在中国诗歌当中会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我听过一句话，就是说男爱悲秋女爱伤春。我觉得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男爱悲秋，到秋天里关键是一年两世，这个春世和秋世都过去了，能够在这儿写诗的估计就是失败者了，成功者就一夜看尽长花就赴宴去了，甚至说就娶妻了哈。然后失败的人他会写诗，那包括呢我们也会看到像这个秋天，那么它的节日是最多的，从中秋啊重阳啊包括往后的冬至，咱们以前讲节日文化时候也提过，说冬至非常重要，冬至大如年，它都在秋天或者秋天之后。所以说男人在秋天里他最能感觉到时事将近啊，时光易逝，一年过去了，而我自己一事无成。而女子呢，女子在春天往往他们会关注到什么？花落了，这是最主要的。花落了，春去了，最要命的是自己还没嫁出去呢，或者自己想的那个人还没回来呢，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诗人 啊，他的感情从哪儿起来？有良心的诗人啊，尤其是咱们指的是这个封建社会的男人，当然写诗就是以男人为主的，首先打动他们呢，往往就是社会的那种不公平啊，还有那个不理想的状态啊，这个我觉得从现实主义来讲，《诗经》是最有代表的。 那您既然提到这个《诗经》了，我想咱们可以读一读这《诗经》当中有一个是叫《伐檀》。 嗯， 这《伐檀》呢是先秦时期魏国的一首民歌， 国风、 啊、对，他、应该也是强烈的反映出这个老百姓就是当时对统治者的这种怨恨啊。 嗯， 开头的两句，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禅兮。 从这几句话哈，包括他后面提到的稼穑，那这个咱们刚才就在说农耕文明嘛，稼就是种庄稼，穑就是收割，然后包括这个说三百禅，后面还有三百圈、三百亿，其实呢它都是诗经当中我们在讲反复咏叹，整体的结构是相同的，个别的字的一个改变、那包括后面还有不狩不猎，狩猎它其实也是嘛，要不然就是农民，要不然就是猎人，你不去狩猎，胡瞻耳庭，有玄环兮，包括后面说有玄特兮，有玄纯兮，都是一个意思。那他们在讲干活累不累，苦不苦，又累又苦，侃侃伐檀。其实你读一首诗啊，都很有意思，它从声音上就不一样。曾经北京高考呢考过一首诗经里头的一首诗叫辅以，辅以草字头的，它是野菜。那么我们说这个采辅以啊，就是过去的人可能生产力水平也低哈，没什么好吃的，可能一上山坡看到好多野菜，就是现在的那个车前子啊，过去这就是好吃的了，他就很高兴过去采，那就是家里头又有好吃的了，因此呢他心情特别快乐，他们就会说采采辅以，采采辅以。大家听到这个采，我们要拿这个就当时你上学时候应该也学过发音的那个部位哈，它是那个舌尖音，所以它就显得非常的轻盈。那一下就感觉到那些女孩子咵就跑到山坡上高高兴兴的去采。而这个侃侃伐檀呢是我们说的这个舌根音。 对。 他就要使劲儿侃侃，就这砍这木头真不容易，那么他就累了。所以说同样写劳动，那么在诗经当中呢，你看他可以说劳动带给我的快乐，关键这劳动为谁而做，侃侃伐檀，而且要置之何之干，干就是河边嘛，我要放在河边。那采采辅以是什么？采采辅以上来之后，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衣角拎起来，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衣襟拎起来，就直接把这个采到东西往里一放就好了，这就很轻盈。而那个呢放在河边，为什么？太沉了，这个木头运不出这个森林，因此呢我要借着河水把它给运走，因此就自然而然的就到河水，河水清且涟漪啊，河水是这么的清澈。而这个我们如果读诗经会知道，诗经有赋比兴，是吧，由此及彼啊，由这个河水，那就说到了我为什么感觉到这么累啊，为什么感觉到这么痛苦啊，说到说这些大老爷，你不稼不穑，你不干活，你家院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粮食，不狩不猎，你也不去打猎，你们家院子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山珍美味，那最后发出这样的控诉叫比君子兮，不素餐兮，包括也可以改成不素孙兮，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些大老爷们，你们可真是不白吃饭呀，话语之间的讽刺听得非常清楚，说白了就是你们这些大老爷，你们可真是白吃啊。哎，这个一比较，咱们就说那、你看这个是多少千年以前了，诗经就是先秦时代了，但是呢他对于那种感情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啊，这个巨大的比如说也有一些社会上的不公平的待遇，其实他表现的是一个意思，他会对比，你看你没费什么力气你会享受这么多，我辛辛苦苦我会怎么样，因此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古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读诗，不需要吗？他会把你的感情他替你去表达出来表现出来。如果说这还只是说在干活的时候心里不舒服不如意，那么直接还有

在这个天上自由自在的飞翔，他应该最先发现哪块多了一处陆地，他可以休息一会儿，是吧？但是呢，他要说这个官家的这个触角啊，比那个海鸥还要灵敏，就他先发现这个地方啊，然后提到蓬莱有路叫人道，应亦年年睡子之。那么官家干嘛这么着急？知道又多一块地，因为好征税了。而且他说了这么一个假设，说如果蓬莱，我们知道传说中有三大仙山啊，蓬莱、方丈和瀛洲，说如果蓬莱这个山我们能够到的话，那这个官家也如果就能到，这官家肯定也会跑到那儿让他们交灵芝税啊。所以这个呢已经讽刺到极点了。而唐代的诗人杜荀鹤，他索性直接说道，认识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逃征遥。无论你到哪里都是这样。其实不仅诗歌如此，我相信你小时候也应该学过，比如说这个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吧，哎，这个蛇太伤害人了，这一家人祖辈啊到父辈都被这个蛇咬死了啊，有人被咬死了，但是说你能不能不教这个蛇，我去帮你说，他说不，那睡更可怕。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吗？啊，就是这么多年串下来，其实百姓的疾苦啊，在这里表现的都是，他说不，那税更可怕。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吗？啊，就是这么多年串下来，其实百姓的疾苦啊，在这里表现的都是一致的。 除了这些现实的苦难，其实在诗歌当中呢，也会表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个人的遭遇啊，让这些诗人们心情是难以平静。刚才我们也说，就是不吐不快。 对， 比如说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还有大道如青天，我读不得出。 你看你读的这几首诗还真的就是表达了个人的那种不如意，他不再指向社会问题，他指向自己在社会当中个人的一个待遇。你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八个字，其实最早出自屈原。那么屈原提到黄钟，黄钟是什么？声音特别的洪亮醇厚的这个大钟，拿这个呢来代指英才俊杰。那么说白了就是屈原自己嘛，黄钟是毁弃的，就在朝廷当中我不用这个有才能的人，而瓦釜发出那个破声音，却让他在朝廷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也就是小人受到重用，而贤才呢遭到贬弃。那么我们知道屈原这一生非常的痛苦，就在于他是极其有才华、有本事、也有爱国之志的这样的一个人，而呢一路被贬包括他最后在这个汨罗江边愤怒的自沉江水之中，他心中郁结的其实就是这个八个字。所以这个八个字很能表现屈原的他的一个追求和痛苦。后面我读不得出，以及呢明朝散发弄扁舟，这就是李白。李白有志向，当然后面我们会讲到，就是李白的志向他和杜甫肯定还有特别大的区别，因为杜甫是偏儒家，他不是偏儒家，他就是坚持这种儒学的，而李白呢他是偏道家和纵横家的。所以说李白就是说人生我的追求能不能满足，李白一直表示我才不在乎呢，我把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实际上李白是深深的在乎，他就是没有机会因此呢他就借这个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其实内心多愁善感的诗人，他就会产生很多关于生命的这种惆怅和感叹。那要到我们现在的这些社会，我们就会说，哎呀，说这个人他有这个文青的那个气质啊，文艺青年的气质。实际上文青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规范，说什么样的人是，但是呢很多人其实他是善感的啊，就同样一件事情在他的心里可能就留下不同的感受。那这些人我们不能称其为诗人，但起码呢是与诗接近的人。他有了感慨，他就会咏叹成诗。比如说在古诗十九首啊，我们在说古诗十九首，这是文人开始独立创作的诗歌的类型了。之前呢一直是民歌啊，在民间采风听过这样的歌，就把它收集成来啊，记录成诗。而古诗十九首它真的是文人自己有意识的创作的。那么古诗十九首写什么写的最多？写爱情啊，除了爱情之外，那么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存在于天地之间，但是呢 就真的是过客匆匆哈，走得太快了。包括人生即一世，眼乎若标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些放在一起，我估计我们的听众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人生，是吧？还有一个忽，忽什么？忽然就是快，就人这一辈子过得太快了，真的是这样。 嗯，所以从这里边能看出那个时代人对于这种人生的态度。 对，以前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现实主义，就有什么就记什么，是吧？那么到了慢慢的过了古诗十九首到魏晋时期，人们真的开始正视自己的生命。好，之前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顺应，因为我们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太微薄了，但是慢慢的呢，借诗歌这种表达也开始积蓄情感，然后呢也开始凝练出对生命的一种体悟。那么这种体悟呢，其实差不多可以分四种。一种呢就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啊。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那肯定就得让我的人生有追求，那我的质量就高一点。哎，我到底为了什么而努力，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增加生命的长度。因此我们在魏晋时期，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文人，其实就社会的流行的风尚，就吃那个炼丹药啊，长生不老啊，有的都吃上瘾了。比如说嵇康啊、阮籍他们都要吃药，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的药友，大家凑在一起啊，他们就这个社会有时候就到了一种很病态的程度，因为吃完药呢，就软弱无力呀、啊，然后这个行事举止都和常人不一样。有的人家呢穷苦，他根本就吃不起这个药，但是呢，他走在街上啊，或者说他和朋友聚会啊，也要做出那个软弱无力的样子，要说哦，我那个今天吃了药了，就以此来彰显自己有多厉害那个意思哈。所以这个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我们会知道这个其实从现在看是无意义的哈。另外呢，就是它还可以比如说增加生命的密度。既然人生就这么长，像我们说活80岁，那我这80岁我聚餐100顿和我聚餐1000顿肯定这个密度不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呢就往里头啊，就是及时行乐啊，这一点我觉得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表现的是最明显的啊，他就努力的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我们再看竹林七贤啊，有人爱打铁啊，嵇康是打铁，然后阮籍包括刘伶啊，他们是醉酒啊，还有喜欢长啸啊，这个在山谷里大声的放声的啊，吊丹田之气，这种长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增加生命密度的一个表现。当然了，这里头我们要特别提出的是不以生死为念。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流行的风尚，就我们得关注啊，怎么样呢能好好的活着，怎么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如何来对待死亡。但是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就是他根本不以生死为念，顺应自然，无所谓，自然而然。谁呢？陶渊明。 嗯 啊，这个我们就想说，整个魏晋那么多的诗人，包括竹林七贤，其实竹林七贤著名的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奇特的人生故事，并不是说他诗歌留下有多棒啊，真正留下来的是陶渊明。为什么？顺应，顺应之后人才能真正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其他的不管是我让他厚度大一点啊，还是长度长一点啊，多少都有一些刻意。那么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说，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那这个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东汉还是魏晋时期，它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如果按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来说，就是多愁善感的一个时代。 那诗音老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个人是他自己本身内心就特别的敏感，还是说是因为他们反复吟唱的这些个诗歌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多愁善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是吧？一点呢，就是如果人生脆弱，那他就会敏感。这一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可能什么时候内心比较容易受刺激，比如生病的时候，是吧？哎，生病的时候我身体弱了，我的内心自然就敏感了。而那个时代的人呢，整个的环境也艰难一点，然后呢各种的医疗条件也差一点哈，所以说他们本身在大自然面前，在生命面前就显得渺小和无助，所以他会敏感一些。另外呢，那诗歌又集中的表现这些又刺激了他们哈，又让他们呢这个比如说相同的情境看到了类似的诗歌，或者某一个物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记得在这个咱们举一个 柳树的例子哈，一个叫桓温的东晋的这个大将军啊，本身他是将军啊，结果他看到他这个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金城，他曾经在这里驻守了几年，然后再到金城呢，他看到了那个柳树啊，结果这个大将军说出一句话叫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什么意思啊？就是树不知不觉的都长这么大了，那人哎，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生命巨变的一个改变呢？就我们会经常说，哎呦，一晃这孩子长这么大了，或者一晃我都毕业多少年都过去了，其实就这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桓温他居然就这个攀枝直条，泫然流泪，他想到柳树长大了，然后人生也就过去了，这大将军就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周围事物的变化，因为我觉得可能就也是这种现代科技啊，包括我们看电视或者说网上看视频，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古今的变化，时事的变化，反而见多了之后，我们的内心反而迟钝了很多，其实就是这样。那个曹丕呢，他也写过一篇文章，就叫《柳赋》，提到在于年之二七，就我14岁的时候，植丝柳乎中庭，我把这个柳树呢种在院子中间，使为寸而高尺，刚开始呢很细而且也很矮，今连拱而九成，皆日月之时买。那很著名的诗经当中一首写战争的诗叫采薇，采薇采薇啊，就是采野菜，在战地里采野菜。然后采薇当中呢有这么一句大家能记住的，就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就是当年我去打仗的时候，这个杨柳依依，这就是刚刚春天嘛，拿杨柳依依呢来也代指送他的那个人依依不舍，跟他的那种缠绵难舍之情。而今我来似，今天我年老了，我终于这个战争打回来了，我回到家乡了，但是雨雪霏霏，那个人还在吗？我们不去做这样的具体的想象，但是呢就这个经历了战争，经历了人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归家客而言，一切物非人也非，那种荒凉和苍凉的感觉就能体现出来。 繁华山段入口满着杀了诗人，龙片冷战争一生精彩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付出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直奔一盏盏灯惊大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如今问你是中一个人，干涸的山门盘踞着那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这种敏感，一就是自身是脆弱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拿一个柳，那现在你跟初中的孩子甚至小学的孩子，你跟他一说柳代表什么，他都会告诉你代表离别。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当中，你可能换一个西方的人，外国人，你跟他说柳他没有感觉，但他会有他那个民族国家的那种意念，是吧？我们一提柳就是离别，我们一提月就是想家，所以你说是因为我想家看到了月，还是月刺激了我想家，这个东西啊是分不清楚的。但是心中是有这种 感受。 嗯 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大家知道晋公子啊，晋文公重耳。重耳呢在也是宫斗啊，家族的这个战争当中他失败，他就流亡。流亡呢他就跑到了敌国，到敌国娶妻。那么这个敌国的女子呢还是很钟情于他的。后来重耳想，那我得有雄心壮志嘛，哎，这个大丈夫他要立业，所以他毅然决定他要接着往东走，要去齐国。因为说齐桓公呢为人非常的豪爽，愿意帮助人，一定要借大国的力量来帮助他复兴这个晋国，回到晋国当国君。因此他就跟这个女子说，他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是现实，但是两本史书都记载，如果是真实的话，这个重耳也挺自私的。重耳说，我走了你要等着我，你等我多少年呢？你等我25年，等我25年，如果25年之后我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啊，结果这个女子呢也很痛快，就跟他说25年啊，那你回来的时候我坟上的那个柏树都长得挺高了，说那我还是等你吧，你说这话就是让我一辈子苦等你啊。那你看古人抒个情，他不会说直接去说啊亲爱的你等我，而变成了这个以树为句啊。特别感动我们的明代的归有光，他有一篇文章叫向己宣志，记载了他家里头哈、啊，他小的时候读书的那个小书房，然后呢，想念了他的母亲、他的祖母，包括他已经去世的妻子。然后这个向己宣志在结尾的那句话说：“庭中枇杷树，这棵树无妻之所手植也。”哎，我妻子亲手种下的，他什么都不说了，今已亭亭如盖，妻子去世了。但是枇杷树长得这么大了，一个亭亭如盖呀、啊，像车盖一样的那么大，让我们读出了这里头的多少的唏嘘、心酸和感伤。 嗯，刚才您说的是人的这种情感，其实人有太多的这种情感， 哎，特别复杂。 人生当中也有太多的这种烦恼， 嗯 啊，而且有一些这种烦恼是一些莫可名状的这样的这种感遇。我忽然间我就想起了这个。唐代陈子昂的这个《登幽州台歌》， 嗯， 这好像就有点是这种吊古伤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边。 是的，我们说《登幽州台歌》，很多人就提到了说这就是陈子昂他那个人生不如意，反正就尤其是学生，然后答题他就容易套路化，就说人生不如意啊，这个仕途失意，所以他写出来的。实际上你要理解陈子昂他怎么样的不如意，他怎么样的失意，他这一生考2次这个科举都失败，然后呢，好不容易。这个功名得重哈、啊，这个不是考科举，是别人给他举荐上来、 嗯。 但是呢，哎，等于帮助武则天嘛，哎，然后后来武则天给他官，他又得罪了武则天的侄子，然后呢，跟着到幽州，幽州其实就现在的北京了，但过去呢就相当偏远的地方啊。然后他看到了这个将军打仗呢也不愿意上前，然后对待士兵也非常的粗鲁，非常的专断，他心中的那种痛苦，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的感遇了，他既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个担心，然后也有呢就真的是所谓的壮志难酬。有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词，就是这个套路哈。如果我们背一说这个人，报国无门，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说起来这12个字很简单，但你真的到他的这种情境中，你就要壮志难酬里头蕴含了多少，就像现在话讲，就心里憋得慌啊，特别的郁闷啊，都在，所有的感觉都在里头。因此陈子昂登上了这个幽州台啊，他才会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一个人的痛苦我怎么画，他可能也就是一个点，但是我把它放到历史当中，你在茫茫的历史长河当中感觉到自己是如此渺小的一个点，而这个点的孤独你再把它渲染开来，它就能够打动更多的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历史感，而这个天地之悠悠它又有一个空间感。你说人家一辈子，我们在天地之间，我们是沧海一粟，然后呢我们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又是那个连点儿都算不上的那个一瞬，如果到这种感觉啊，包围着你啊，空间的那种博大和历史的悠远包围着你，你的怆然而泣下绝不仅仅是个体的那种感受了，它是整体的一种感受。后来我查过这个史料， 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这个幽州台在北京的这个大兴，还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就是说在北三环的蓟门桥，我宁可相信他就在北三环的蓟门桥。那你要想古代的无人可能去的这个幽州台和现在的蓟门桥，那真是天壤之别，但感受还是一样的。 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空间实际上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感情是很难用言语来去描述它的。 我们再说到的是人生的不如意，是吧？其实呢也有快乐的时候啊，这个读古诗要是说整天的让人看到全是那种悲戚伤感郁闷，那看多了那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没什么希望了，因为大家就永远都沉浸在对生活的不如意的那种感慨当中了。当然不是这样啊，首先一点，我说到一个诗人，你一定会想到他是谁，就是号称诗佛啊，安静参禅，他就喜欢在美景当中进入到这种忘我的境界。有感能想起来是谁吧？ 王维。 王维嘛，是吧？哎，王维的一生也是，其实他有很多的这种颠沛流离哈，在以后有机会再说。那么我们特别想说说王维，他晚年的时候，他会进入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很典型的一首叫《鸟鸣涧》。啊，叫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啊，这个王维他的山水诗，他写空山的这个意象是特别多的。啊，那么我们人会听到那个桂花落下的声音，可能你还会嗅到这个桂花香气，是吧？到说夜静春山空，也有人提到说这个桂花应该不是常规意义的那个八月桂花香，因为这是春天嘛。哎，还有一种喻指，就是说桂花可以代指这个月亮。不管怎么样，就是人和外界的事物，花也好月也好，它开始有了相通，才能春山空。干嘛一定要强调空啊？这个在道家他也在讲啊，有了空就有了有，叫所谓有无相生嘛，高下相倾，是吧？夜静了春山空，那人的很多的感受反而被激发出来。然后为什么叫王维叫诗佛呢？他的这个诗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种禅意，或者说人生的哲理也在这儿。他会行至水穷处，就水都尽了，这人就没法走了，没有路了，但是要怎么样坐看云起时，既有动静的关系，也有前路与就是前路断了与生命无尽的拓展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读多了王维的诗，咱们前面说哎呀都是悲伤，他会很多的诗人会帮你把生活当中郁结的那种悲伤痛苦表现出来。那么我觉得有的诗就适合你静静的想，行至水穷处，既然我走不到了，反正我也走不通了，这条路肯定失败了，那我就坐看云起时吧。自然他会有另外一种感受。 所以像刚才您讲的，就是其实人在高兴快乐的时候，一方面可以是像王维那样可以去自己独自快活，内心当中的一种平静啊。当然了，也会有另外的一种快活，如果把它比喻成现代人的话，有可能就是去 KTV 去酒吧，然后去把酒言欢了啊。 对对对 对，那这样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给大家这个留一个小尾巴啊。那么究竟刚才我们说的这人是谁，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申怡老师给大家去讲讲这位诗人在抒发个人情感的时候，他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抒发的啊。好，那么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朝茶凉酒寒，豪言尘笑谈，但生泪尽突然，被问完美有谁看，隐居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泊着花，淋湿了绸缎，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啊，李白号称呢诗仙，那么他既然说讲到他的仙气，讲到了他的酒，那一定要提提李白的这首《将进酒》。 嗯， 那《将进酒》上来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啊，奔流到海不复回，一下子就给你一个特别强烈的那种有气势的画面感啊！这个，然后呢，奔流而去，这个奔流而去，我们会知道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啊！”哎，他用水的流逝来代表人生的奔流，但是呢，一般的人就是说流逝了，走了，只有李白会说啊，就是说天上来的水。啊，李白，我们总感觉李白在天上有很多的朋友，先知人兮列如马，就是这样。然后直接由奔流到海，回到自身，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的诗，第一，他的想象特别的奇特，特别的丰富；再一个呢，就是特别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所以朝如青丝暮成雪，一般人怕说自己人生过去了啊，就会讲到人生飘忽啊等等，但李白说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呢，到晚上唰全白了，这不是伍子胥一夜白头的典故，这是李白吉言人生过得快。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怎么做呢？就是喝酒啊，那你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我们所说的增加生命的一个密度，就在这里。而且李白的喝酒，曾经海淀区模拟考试有一个考了李贺，号称诗鬼的，叫开愁歌。李贺的开愁歌，哎，他就是说，哎，脱衣换酒，他也要卖了衣服去换酒。但李贺呢写的就比较惨，就脱了自己的外套去换酒，只能换一杯酒，而且这一杯酒都解不了愁，所以这个酒肆的这个主人还劝他说人生不要太悲苦，就太写实了。我们就能感觉到写实和浪漫的区别。李白也换酒，李白是什么？五花马千金裘。啊，因为前面说了，主人说了，我钱不够了，咱别喝了，咱今儿散了吧，是吧？哎，但是李白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咱就拿出来换酒吧。李白最牛的，五花马千金裘，没一样东西是他的，但是他说怕什么呀？拿来就换吧。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太自私？不是，因为他玩得太嗨了，他个性太解放了，他觉得什么东西都在一起啊，我的东西也可以大家来享受啊。李白当年他们家也是富商家庭，特别有钱，他带了好多钱出门，很快就挥霍一空啊。就是大家有，大家就一起享受，没有，没有呢，就找那个有的啊。就是所以李白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真的人啊。就其实从人的个性不同，你比如说我就觉得啊，我也喜欢那种天真的感受，诗人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要跟我的学生，我跟我的孩子们说，我就会说，我说长大以后你们要注意哈，交朋友不交李白这样的人啊。但总的来讲，为什么他太自我中心了啊？但是呢，就这样的人，我们生活中可能也看到，说这个人没心没肺，这个人脑子里只惦着什么。咱们抛掉那个，我们不损人利己哈。其实人要能活得快乐点、自由点，还真的是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那这不是一种自私，这是一种个性自我的一种解放。 嗯，除了李白之外，唐朝的另外的一个诗人，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到了杜甫。 嗯， 那么这又是另外的一个派别的诗人了，感觉 是 啊， 讲诗啊，真的是离不开李白、杜甫。 嗯， 那杜甫呢？提到杜甫，我想我们可能也是八个字：一，他的写作内容叫忧国忧民，啊，杜甫一生都在忧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诗歌的特点叫沉郁顿挫。那杜甫写不写快乐的诗？所谓的生平第一首快诗，非常开心的诗，那么就说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啊，我在这个四川呢，听到了呢，我们收复失地了，然后说到了初闻涕泪满衣裳，我刚听说唰，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杜甫很让人感动的就是他的眼泪总是为他的国为他的民去流的。然后回过头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如果说王维的那种快乐，就是静静的坐着，然后感觉到从内心生发出来的那种快乐，而李白和杜甫应该都是手舞足蹈了，漫卷诗书。咱们想这个衰弱的诗人，然后能够拿着诗书，可能高兴的都扔起来了，然后拉着他的妻子，拉着他的儿子，大家一起又笑又跳，而往下是就过得非常快了，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就读到这句，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时候已经到了生命的应该说最后十年的杜甫，他能够说青春作伴好还乡，赶紧回去吧。杜甫曾经写过叫做此生拿老鼠，不死会归亲，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回到长安去。杜甫是河南人，但他要回到长安，长安是哪里？他的心里的故乡就是他的国家所在地啊，就一生不放弃啊。到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多快呀！这几个地点我们熟悉中国地理，从四川然后你要到湖南，然后你要去湖北，然后你要走到这个最后的河南，好像这么快。这是杜甫想到他人生中的最大的幸事就是到这儿，但是我们知道杜甫这一辈子最后也没有成功。所以说他的快乐里那不同啊，李白的那种快乐就完全忘我，我才不管别人呢，我高兴就好。王维呢是我的人，听我的诗，跟我的心去走。杜甫是什么？我的快乐，国家快乐我就快乐，我自己有心酸吗？有啊。那么诗人他对生命的理想和愿望就那么简单，我就想回去，再给我机会，再为国效力。那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实现。所以这首诗人说这是杜甫生平第一快诗，但是你讲起来和听起来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心酸，生命就这么点愿望没有实现。所以说我们也在看体会诗人的感情真的是很丰富的啊，不是单一的。 您看咱们谈了这么多这种诗中的感情，而且写诗的乐趣呢也确实是在其中，但是这个写诗的乐趣当中除了情感抒发之外，肯定也会有一些思辨的内容在里边。 对，要讲理嘛。最典型的像我们说到了说绝句的第一首，那唐代绝句首推一个就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要没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么他肯定是无法独占鳌头的。也就是说诗中含理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讲道理的像我们说到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有异曲同工之妙啊！站得高你才能看得远，你才能摆脱掉人世之间的那些苦痛和迷惑。那么包括说不但要站得高，而且你要站出来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包括苏轼写了一首叫听琴，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说这个琴声从哪儿来的？如果是从琴上来的，说那它放在这个琴放在琴匣子里，为什么就没有这么美好的音乐了？若言声在指头上，说那是人的手指搬动的，这个美妙的乐声来源于人的手指，何不于君指上听？为什么不在你手指上听呢？那么你看起来说哎呀苏轼你绕什么呢，你仔细想琴是什么，琴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物件，那么手指代表人的主观的行动，主观的动作，其实它讲的就是一个主客观的一个结合，主客观的一个配合，是吧？所以读诗我们也见过这种说法叫做作者未必然啊，就是作者未必这么说，读者何必不然。读者呢，你要尽情的去想象，不要拘泥于一首诗。因而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些同学啊，他在读诗和学诗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注释，老师你要给我翻译清楚了，然后或者我为什么要读诗，因为我要做题，这个题的答案是固定的，这显然你离诗越走越远，那你可能连最根本的想做题的这个基本的意思都达不到了。 所以我们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实际上共同探讨的是诗歌情感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你会发现诗歌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感，比如有言志啊、潜心啊、抒情啊等等等等。之前申毅老师讲说最早的时候 说诗歌实际上是人和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一种工具， 很重要的工具和方式。 对，对，但后来随着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其实你会发现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文体进行的这种文字的游戏，一方面可以显示出才情，另外呢就是也是一种不俗的这种娱乐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一种特别高级的一种娱乐的方式。 哎呀，我们讲过《红楼梦》是吧？《红楼梦》他们有一个海棠诗社，这些小孩多会玩啊！他们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找到最好的地方，比如说他们要在水中那个泻哈、啊，周围有水、然后有那个花的香气，然后要赏白海棠，而且包括后面赏菊，要拟十二个，先要对菊、供菊、问菊等等十二首诗，然后自己去挑。哎，就是说快乐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你咱们先不讲这个，我们说平仄押韵，你能不能自己去创造快乐，而不是依据于外物？那么我们说的手机啊，或者说电脑啊，那么我想这个有没有诗情是很重要的一个分辨的。有诗情，我们可能就在外面坐一坐啊，我们这个躺在操场上看看天，你都会觉得好开心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太多的人眼睛已经抬不起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呼吁大家读读诗，也能帮助大家体会到诗歌的好处。 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今朝茶凉酒寒，豪言转笑谈，半生泪尽突然，悲欢万里有谁看，隐去山水之间，是与浮名散。忽伴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步折花，淋湿了绸缎，满树雨本多傲然，江南烟雨却痴缠，花飞雨坠一如尘，远离海乱。落花雨你飘摇的美丽，花香溢把往日情勾起，我愿意化浮萍淌呼吸，只陪你翻岁月的涟漪。 我们一说读到这个诗，当然对于每一首诗歌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啊，他会依据个人的人生的经历和个人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种情感去做这种理解。但是我们经常说一首好诗，好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它有多个标准哈，比如说理高妙，就它里头蕴含着丰富的这个道理，还有呢意高妙，就这种意境，像我们说坐看云起时，你仔细说云起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它的意境带来的不一样是吧。包括想高妙，哎，怎么就能把这些东西联系到一起，你看庐山瀑布就是哇这水真大呀，那他看就能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就是想的高妙。当然了还有一种自然的高妙，这种自然的高妙就是出自意外，写于幽微啊，然后呢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就知道它好，但我说不出来，我心中就特别感动。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就有的时候真的要捕捉那一瞬间，我特别开心，我把它捕捉下来，把它落实在文字上，这种开心才真正属于你啊。那么我们太多的啊，像我们说的比如说视频的那个软件，我可能就没完没了的，我所有的开心都是别人想尽办法去逗我开心，跟我自己没有关系，就活来活去活出了别人的那种感受是吧。所以说咱们说的这四大高妙，如果我们体味其一，可能我们的日子慢慢的哈、啊，不管是从理从意从想从自然上也就能够高妙起来。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下，就是这个诗歌的丰富能表现在哪些时代和个人风格的这种多样化上的 啊？这个要说起来是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宋代以前的有建安风骨，就曹操那个时候的是吧，建安体，然后皇初体、正式体、太康、元嘉、永明、齐梁啊，包括到盛唐大历、元和、晚唐、本朝、元佑、江西宗派，就各种各样的诗派啊。我们不是专门学文学史的，我们可以不沉浸在这里头哈、啊，但是呢至少知道 啊，就我说最通俗的话，古人可没闲着，他们一直在忙活，是吧？你要说到个人，比如上来之后，这个苏里啊，然后曹刘啊，曹操和刘贞啊，陶渊明和谢灵运啊，这个还有这个徐余啊，这个徐陵和于信啊，包括我们说到的有这种王阳卢骆，王阳卢骆就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初唐四杰啊，还有张曲江，就是张九龄，丞相张九龄啊，少陵啊，少陵野老，这就是杜甫，太白，高达啊，这个高达夫就是这个高适。啊，还有这个孟浩然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要换了，不说这个个人，我们再说格律。唐以前那是古体诗，唐以后有近体，近体包括绝句，包括律诗。那么从诗歌的内容上，还有杂言，还有这个三言啊，还有五言、七言等等，应该说真的是花色品种十分丰富，尽可以各取所需。你喜欢人就找专门的人，喜欢一个诗派就找诗派，喜欢某种体裁某种题材都能够找到适合你的。说白了就是总有一款适合 你、 嗯、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不管是这些诗人还是说不同题材的这种诗啊，如果单就这个人来讲，这些诗人性格呀、经历啊、思想啊各不相同，所以如果说从人这个层面上面去找的话，你应该是能够找到跟自己，你比如说经历相似、性格相近，还有一些思想合拍的这种诗人。那我想问您，就是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啊？就是这一个人的作品就能够满足我们对不同风格的这种欣赏的需要？ 那还是得从这个诗歌相对来讲写的比较多的作者来讲。其实中国诗歌，写最多的诗人啊，说出来大家又要笑，说乾隆皇帝哈、啊，走到哪儿他都写，他得加起四万多首哈、啊。但是呢，他的诗我们就不算了，因为打油的东西会比较多哈、如果就是的专业诗人啊，陆游是最多的，陆游留下了9000多首。但是陆游的呢，陆游真的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他的诗就奔向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他的国啊，再有一呢，他的这个生活的那种感情哈，包括他对唐婉儿的那个深情哈。那么陆游比较集中，其实相对而言咱们还得回到唐诗还得说一个人，杜甫。杜甫诗歌的风格咱们前面说到了沉鱼顿挫，其实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他的胡骑中宵看北走，武陵一曲响南征，让我们听起来呢特别的清新，有专门的有一个语言的特点就叫清绝。而在他写到短短桃花临水岸，青青柳絮点人衣，柳絮一点飞过来点人衣，他不是说我身上沾了柳絮，人与自然的一种沟通和连贯，那看起来就也是特别飘逸的，我们讲叫俊逸嘛，俊朗。那么包括春水传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反而呢让他感觉到啊非常的温润。而写到了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就多了一些激烈的情绪。写到了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音造化功，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也体会到像陆游辛弃疾的雄壮。所以杜甫真的是一个多样化的诗人。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或者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些个有实际需要的我们的这些个同学们来讲，学习古诗或者说走进古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的方法，其实我们就既然是走入古境了，就沿用古人的办法。古人的诗是怎么出来的？吟咏啊，这个大声的这种吟诵。当然了，我们不必那么专业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有专门教如何吟诵古诗，它的调子呀，它的节奏啊，和我们现在发声方法都不一样。我想我们不必做到这么专业，除非你有特殊的爱好，但是我们放声朗读总是可以的。而且之前有一个很流行的节目啊，在央视叫经典咏流传，他会把这个诗呢给唱出来啊，唱出来啊，你比如说现在我在车上我就经常会听一首啊，这个任嘉伦唱的叫琵琶行。刚开始我一听我觉得真够差的，我说这个琵琶行完全没有那个琵琶行里的韵味。但是我现在习惯了，我一听他会加京剧的念白，然后呢再加上他对这个歌曲的一个理解，就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但你想琵琶行他也是 叙事长诗，那么在这诗里呢也要把白居易的这个经历给唱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它会不断的这个歌曲它在你耳边唱响，让你也能够体会到真的是白居易浔阳渐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他得把自己心中的感情他得跟人唠叨啊，是这个意思。而且还有一首叫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他的《登鹳雀楼》突然之间他用那个一个乐队来唱，然后呢再加上英文，这些孩子会用不同的地方的这个音乐去表现这个《登鹳雀楼》，那一瞬间就你内心真的是特别感动，然后你又想诗歌是相通的，因为情感是相通的，尤其是用英文唱出来和中文的那种苍凉对比，你就想到真的是这个我们看到太阳在天上，然后慢慢慢慢落到天的那头，这一天将近，而我呢看到眼前的美景，想到了眼前的，咱们说眼前是太阳落山，而想到了这个黄河，黄河之水它要怎么样呢，要流到海里头去，问题就在于一个是他在山西的鹳雀楼，他根本看不见入海，但是他的那种想象，他就真的是打通时间和空间，好诗都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说吟咏包括唱出来都很重要，就是你不见得都会酿酒，就跟喝酒但是我会喝就行就有的时候我能品出是好酒，有的人说我不管什么酒我能喝就行所以说文心雕龙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第一你安静下来然后专注，这时候呢你的思想可能就灵活起来，就活动起来，巧烟动容不觉得感觉到内心的那种震动或者感动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动容，而视通千里，就好像看到了更广泛的这个景色，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舒卷风云之色，就是真正的一种阅读，它其实真的是二度创作的，就好的作品一定是读者和作者他来共同完成的，需要呢发挥读者的想象力，那怎么样有想象力，要专注和凝神阅读和创作一样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可能读同样一首诗他有不同的感觉，那你要回到我们说比如说对同学们提的建议不管是高三的还是初中的孩子，我想你一定要有专注读诗的过程，千万不能说就是我们说哎呦我已经是老司机了，我高三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练习了，好我看见柳我就想去柳，然后我就想到这是离别，我一想离别就是伤感，这就不是你进诗了，这就是你按照一个套子去做，甚至说我只想着答题，那么你都读不懂诗，你这个题答起来也就相当的困难。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啊确实非常的丰富，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内容申音老师给大家讲的是诗歌的这个作用和人生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又和大家探讨了这个表情达意的这种内容，还有同时呢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读诗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先暂告一段落，在下一周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当中还会邀请申音老师继续带着大家来品读中国的这些个经典的诗歌作品。我们下一周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下一周我想我们就既然说到了诗言志然后词咏情嘛，我们从这个志的这个角度来进来，先看比较大气的这个诗歌然后呢我想我们两讲嘛，一讲言志，一讲呢我们说情这样的话大家把握诗歌可能就更容易一些。 好的，那就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来期待我们下一周申音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一堂课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